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还是我们两个，今天呢，我们来看一封在12月9号收到的来信。这个女生呢，讲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和结婚相关。但是呢，她的这桩婚事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此时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是一名生活在南方小城市的女生，今年26岁，说说我这半年来犹豫不决的苦恼吧。我和男朋友相恋2年，两人都有结婚的打算，但是我父母觉得我男朋友家境比较差，他是销售类的工作，不稳定，收入时高时低，他的新房需要还贷，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在家吃药。他们认为我和男朋友将来结婚生育小孩之后生活会比较艰难。他父母的赡养问题，比如他的父母也没有退休金，以及小孩的养育费问题，还房贷的压力等等。我的工作相对稳定，但收入也比较低，这些生活的琐碎很容易压垮我们的婚姻。男朋友除了家庭物质条件不好以外，其他方面都可以，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总是包容急性子的我，鼓励我勇敢地成为自己。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内心也变得安定了许多。我呢，是一个不自信，对生活比较悲观，害怕做选择的人。一方面我害怕真的像父母所说的那样，婚后生活压力大，爱情在没有面包的生活面前消失殆尽，只有琐碎的争吵。另一方面我是父母的养女，他们对我很好，在远离他们身边的地方结婚，这个距离呢大概是200多公里吧。他说我害怕在他们生病需要我的时候不能及时的陪在他们的身边照顾他们。还有亲戚朋友也劝我不要远嫁到条件不好的家庭。离开了父母呢，同时也不能尽孝。于是我很纠结，要不要和男朋友分手，回到养父母的身边工作、结婚、生活。请思佳姐和汪冰哥帮帮我吧。这个信呢，大概就把他目前面临的这种压力啊，还有他选择的时候所面临的迷茫和焦虑都告诉我们了。但实际上在这封信的行文当中呢，我也看出来一些逻辑上不是特别通畅的这个地方啊。先问问汪冰老师吧，读了这封信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听上去这个26岁的姑娘想得很现实，周围人的意见她都听进去了，但是好像听完了周围人的意见，我更觉得其实题主自己好像是缺乏自己的准主意。所以每个人的意见在你的内心都占了很大的一个权重，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影响你的决策。固然他们说的有道理，当你能够听进去别人的意见的时候，证明你的爱不是盲目的。但是不是盲目的也要看清楚什么对你是真正重要的。其实说到后边我有点搞不清楚了，究竟你是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还是觉得对方并不是你中意的人选。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他最后纠结的那个，说要不要和男朋友分手，回到养父母的身边工作、结婚、生活。他就把这个结婚呢放在了工作和生活之间，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的事情，只是说一个是离开养父母和现在男朋友在一起，另外一个是回到养父母的身边。对我们的这个女生来说，那结婚或者说遇见以及彼此选择这样一个未来的生活伴侣，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觉得他的逻辑上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从前面的行文来说，似乎呢，他认为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相处，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而且呢，总是被包容啊，他的内心变得安定了许多，而且经历2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在后面，似乎他觉得不跟他结婚，那换一个人，这可能也没有什么太难的吧。所以呢，在个人 选择未来生活道路和生活伴侣这个问题上，到底什么才是最困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这位朋友面对自己的内心，要把它理理清楚。来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在这封信的前面，我们读到了这个男友很多体贴入微的地方，包括思佳所说到的难得，比如说他鼓励你成为你自己，我觉得非常同意刚才思佳说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这封信当中，我没有读到就是你是不是愿意陪他做他自己。那我们说到的爱情，我觉得不光包括对方对我们的好，也包括我们由衷的希望对方也能获得幸福。所以当你说到爱情和面包的时候，我就在想，不妨先想想你这段感情当中对方对你的好还不足以抵抗对方家庭条件不够好的地方，所以他呢对你好像是没有太多的要求的，但是你对对方有很多的要求。有要求没问题，我们每个人对对方都有要求，但是在你的要求当中你是如何排序的呢？你介绍自己，你认为自己是个不自信对生活比较悲观的人，所以对你来讲什么样的关系是最能支持你的，或者对你来讲是最难得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呢？其实认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你自己最在意什么，什么在亲密关系里最能给你幸福感，这是你做选择的前提。当你最后说我要不要和男朋友分手，回到养父母身边工作结婚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对生活的理解好像有一些些简单，那个意思就是我离开了他，我回到养父母身边就可以继续工作结婚和生活了，好像一切事情都变得那么的轻易。但是工作结婚和生活，我觉得他们在人生当中是那么复杂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想刚才思佳说到了珍惜啊，我也觉得你的男友很多东西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因为工作结婚和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去挑选做选择，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一旦有机会碰到了一个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让我们感到幸福的选项的时候，至少在我的逻辑里，好好的抓住和珍惜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抉择。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啊，就是你现在就是选择在这个男朋友身边还是回到父母身边。那回到父母身边呢，看来你是准备就按照父母的要求，甚至于你接受啊父母帮你挑选的，按照他们的理想，当然他们也是为你好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吧，按照他们的那种理想方式挑选的一个男朋友，然后你就可以接受吗？我觉得一个人在内心的这个情感上，特别是自己对另外一个人的感受上，可能是没有这么容易就调整过来的，假若不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喜欢的话。那你未来准备为了孝顺啊，为了按照父母理想当中的方式去生活，因为你觉得他们比你更有经验啊，你准备要克服自己内心的重重挑战吗？就是说你要让自己无论怎样也会接受父母对你生活的安排吗？这件事情恐怕即便你现在说是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啊，那同样也是一条充满了挑战的道路。而且呢，假若未来不是像父母担保和他们向你描绘的那样好的话，你又会不会在内心生出更多的怨怼呢？因为我们知道父母即便是有生活经验的，他们毕竟不是造化啊，他们这个也不是命运的那只大手，我们一切的安排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为你选择了《恋爱中的小哲学》这本书中的一些段落来和你分享。《恋爱中的小哲学》，作者岸见一郎。当父母反对结婚的时候，也有人会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无法下定决心结婚，比如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就结婚等，很容易遭到父母的反对。父母可以反对孩子的婚姻，却无法对孩子的人生负责。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父母不该介入其中。对孩子来说，他们则应当将父母的担心视作对自己的关心。所以，除了对父母说一句“谢谢你们这么为我着想”，也要明确真正背负婚姻责任的一方是谁。自己的人生路应该自己走，绝不能事后去责怪父母，说当初为什么没有反对。就算和父母推荐的对象结了婚，最后婚姻不幸福，其最终责任也应当由自己来承担，不应该因此 而责怪父母。除了上文提到的原因，父母反对孩子结婚的理由还有很多。有时父母反对孩子结婚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父母不够自立，害怕孩子离开自己。然而这样的问题只能由父母自己去解决，孩子们对此毫无办法。即使父母因为反对孩子结婚而生气，这种情绪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疏解。假如一对夫妇结婚时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婚后两个人过得非常幸福，这也视为一种孝顺的表现。所以子女们更应该努力去改善和伴侣的关系。这段话听上去好像是特意为我们这位题主写的，哎，虽然和他现在面临的状况并不是100%的吻合，但我相信对他一定会有所启发的。汪明老师觉得 这段书中的内容呢，我想对题主是个特别大的提醒。至少我听完了，我觉得最后那句话题主有没有发现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你和你的男友关系如何，他是你确认的那个对的人吗？你后面说到的理由都可以理解，但其实这些理由在我看来多少有点让你犹疑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如你预期或者期待的向往的一样。那如果你觉得你们的关系还差点什么，那除了条件之外，你们之间的感情沟通和交流还有什么可做的？当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坚实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你的担心都不一定会发生。比如说是不是影响你尽孝，那我也没有看到你的男友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或者未来当你父母需要的时候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谁也难以预计。但是当你跟我们说要远离父母，没办法照顾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用一种相当固定化的思维来想。这种固定化的思维在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理解就是，这个男生好像让你有一点点害怕和担心，于是这个理由就变得格外的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有点让我直接的说，就是其实你对这些问题很多的担心，我的感觉是更让我觉得这个男友好像你对他不够满意。所以就是你和伴侣的关系最终这种焦虑就投射到了你对未来的很多担心当中。 没错，所以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请我们的题主去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现在看起来你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和现在男朋友结婚。那没有办法下定决心结婚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分手，但是实际上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了分手这样的念头。所以希望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现在进入了这样的心态当中呢？同时，《恋爱中的小哲学》当中也有这样一段，为什么无法下定决心结婚？有的人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和交往许久的人结婚，当我们问及其纠结结婚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两个人的相处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不自信。如果只是偶尔见面就可以做到只展示自身的优点，但如果长时间待在一起就很难做到，所以人们才会因为结婚而再三纠结。另一个理由则是有些人在婚后可能会喜欢上别人，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会移情别恋的人认为自己喜欢上别人不可避免且无可厚非，但如果伴侣喜欢上别人那就不可原谅了。还有一个常常被提及的理由是人们在婚后会变得不自由。刚开始交往时也许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但对于有这样想法的人来说，他们的婚恋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一起生活就会失去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儿。如果被婚约对象告知可能无法生育，有的人可能会因此纠结要不要结婚，但即使没有孩子，两个人的婚姻也并不会因此而失去意义。实际上，许多结了婚的夫妇因为没有孩子而深陷痛苦，然而令他们痛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生不出孩子，而是自己的执着。另外一些人因为婚后必须生孩子而犹豫要不要结婚，有人担心生孩子会导致身材变形，或者考虑到育儿的辛苦而纠结要不要结婚，这样的人认为婚姻只对女性不利。的确，从现状来看，很多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无法得到男方的协助，所以有人认为婚姻只对女性不利，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寻求男性的协助。 男性不能代替女性去生育，但这不应该成为让女性独自承担育儿责任的理由。与我当年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的时候相比，如今男性的育儿参与度已经提高了很多。无论男女，都有可能因育儿问题而对结婚持再三犹豫的态度。在这样的人看来，孩子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甚至有人认为新生的孩子取代了自己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原本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是无法接受的。上文中列举的都是人们为了不结婚而寻找理由，以证明自己不结婚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这位题主倒没有说自己就不结婚了，但是我从他的信中已经看出了这种暂时不结婚，或者至少不和这个男朋友结婚，也就是说把这个婚事向后推的这样一种选择的倾向。所以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概只有题主才能给出一个回答吧，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旁观察一下，问问王冰老师。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题主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吧。其实刚才书中那段内容就是，无论我们要不要进入婚姻，我们都能找到十足充分的理由来告诉自己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就像题主后面说的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感觉就是，那你会觉得和这个人进入婚姻，你对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或者说最终这个责任要你来负担，因为你担心婚后生活压力比较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其实婚后哪怕和一个条件好的人在一起就没有压力了吗？我觉得我们经常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觉得，哎，我选他就会选择幸福，是这样吗？可能人生有太多的变量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这里想给你提供一个建议，不知道你做到没有，就是在这里边提到的你的两个担忧，你有没有和你的男友去认真的分享和交流过？既然你们都谈到过可能会结婚这样的话题的话，既然你们都可能会走向婚姻的话，其实难道走进婚姻的两个人不是能够分享更多内心的脆弱和犹疑吗？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有点担心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包括我对父母想尽孝的这个愿望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而不是不停地在自己的内心去徘徊去纠结。因为关系当中的问题，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恰恰取决于你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沟通。 我还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她和男朋友交往了有两年了吧，但是这件事情似乎在她的生活当中一直不是一个烦恼，直到他们决定要结婚了。也就是说，他们产生了想要结婚的这个念头，迫使两个人是在一起还是分手，这个问题变成了我们题主生活当中的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由恋爱到结婚有一件比较温和的好事儿，变成了一个立刻要去判断要不要做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机会啊，去了解你自己，也了解你们两个人共同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对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对方的态度也可以成为你去判断在未来要不要和他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些条件，一些因素。但还有一点，我觉得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意识到没有啊，就是他和养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时不时的影响到他对一些事情的这个判断。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啊，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来对待，同时呢，也认真的去对待你和养父母的这一种关系。成年人呢，就是知道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选择的，并且呢，也懂得这个选择背后可能会得到的结果，也可能会支付的代价。就是当你做出某个决定的时候，不要因为你养父母是对你非常好的，因为善待你，所以你要回报他们，所以去做怎样的决定。因为其实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啊，真正相爱的人，无论是一家人呢，还是伴侣，还是朋友，他们总是会愿意哪怕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而让对方获得更好的一个结果，更好的心情啊，以及给对方更多的自由。所以基于这个原则，你可以得出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爱，他们是不是爱你的，你是不是爱他们的。 而爱绝不意味着一定要遵守对方给你提出来的任何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的这位题主要想清楚的。也许你从小到大都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你认为啊，因为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所以你就要加倍的去回馈他们。我认为如果不把这个观念给纠正的话，那恐怕你在未来的判断当中就会接收到比别人更多的来自外界的干扰。来问问王冰老师。 嗯，我觉得你刚才是个特别贴心的提醒啊。其实在刚才书中的内容当中，岸见一郎也说到了，尽孝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过得幸福。所以题主，你知道如何让自己过得幸福吗？你的养父母关心你，他们希望离你近点，但我想呢，他们也希望你生活是幸福的。当你生活是幸福的时候，才有尽孝的可能。如果你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仅仅因为是想照顾他们，难道内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怨恨吗？我想真的是很难做到。而且你有没有必要就因为这样的理由而选择对幸福说不？当你对幸福的可能说不的时候，看上去你成全了你的父母，但其实从更深的一个层面，像刚才思雅所提到的，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没有认真的为自己负责？我觉得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当你能够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才能由衷的去善待别人，否则你对别人的好有可能是别人欠你的债。 对，所以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啊，应该是说真心是希望他好，对不对？而不是说我希望我今天放的债，明天他能够加倍的去还给我。我觉得那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爱当中总意味着尊重啊、理解以及给对方充分的自由。这里当然不是说啊，希望你不去尊重你的养父母的意见，但是呢，当你知道只有自己幸福了，才有可能啊帮助周围的人去更多的感受到幸福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把一件事情简单的看作听话或者不听话，让养父母开心或者不开心，而孝顺当中的孝心应该是绝对胜过顺从的。特别是在我们当代的这么一个社会里，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独立的生命和独立的人格，这是你的权利。好了，最好的祝福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这些问题。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来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和一个犹疑着要不要结婚还是要分手的一个女生啊，分享了案件一郎的恋爱中的小哲学其中的一部分段落。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挺逗的，怎么就由特别喜欢这个人啊，感觉到了一种被尊重、被爱、被包容的感觉，想和他结婚，一下遇到反对就变成了分手了呢？我觉得好像对她来说，是不是想很多问题都是这种相对简单的呢？这和她自己的人格特质和性格是不是都是密切相关的呢？非此即彼的这种选择。 嗯，我觉得刚才在再次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注意到题主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啊，虽然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描述可能不是非常客观的，但是他提到了对生活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实际上面对生活难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些的胆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生活中这样的挑战，所以在恋爱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讨论的现实压力不重要，为什么那个时候男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信心，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刻呢？结婚呢，就不光意味着男生要给你什么，还意味着我们要在婚姻当中给别人什么。我不知道题主有没有听清楚我说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我的观点也许对你有点重啊，但我希望你想一想，婚姻是需要付出的，所以你愿意为你的男朋友由衷的付出一些什么，其实这也是这段关系最终能够走向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你认为男生现在能给你提供的东西不足以抵消他的家庭压力、物质条件不好带给你的负面影响的话，那这样的感情关系，那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了。当你总在计算收支平衡的时候，那无论和谁在一起啊，当有一天这个公式失衡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觉得这个人我们选错了。 嗯，不过现在也确实是一个啊，说不准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时代的潮流向何处去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正好是处在可能新旧的更迭当中这一个还比较混乱的时期，所以呢，可能这位姑娘在面临未来婚姻选择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加增强了。所以在最后呢，我们不妨再以书中的一小段话来和你分享吧。因其不可预测性，婚姻才具有价值。俗话说，婚姻使人幸福，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信念而已。假如未来的事已成定局，或者人们能够预知今后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会如何呢？想必生活一定会变得极其无趣，因为它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惊喜，人们也会不再对任何事情抱有期待了吧。阿德勒说过，如果一切都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我们身边的世界就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故事。正是因为存在着未知，我们才会努力去探求真知。正是因为无法预知的事情在不断发生，我们才能因这些意外之事体验到惊慌失措或活着的喜悦。相爱的两个人渴望走向结婚的美好结局，但婚后的生活却是不可预知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两个人为爱努力才能体验到爱的喜悦。未来无法预测，因此活着才是有价值的。清晰地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的人，即使关系走入困境，他们也会视若无睹，因为不关注，自然也不会努力改善关系。注意不到双方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对两性关系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阿德勒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几个孩子围着临终的父亲，其中一个儿子走向前去，问父亲有没有关于未来的忠告。父亲说，这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哎呀，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我觉得父亲留给这些儿子的，一定是他认为最有道理的，最能帮助他们的话。 首先，我祝福我们的题主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也希望提醒你，也借由书上刚才的那段话，其实没有人能够确定的保证我们的未来，未来就是等于不确定。所以与其说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什么的人，不如选择一个你愿意去与之一起迎向命运中不确定的人。 好了，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里，我为您选读的是《纤细一线》，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张定一翻译。我住的小镇边上有家车站改装的餐厅，店名就叫车站，它让人缅怀当年那一长列的火车摇摇摆摆慢吞吞驶往曼哈顿的情景。餐厅外的挂钟时间停在6:22，是最后一列火车离镇的时刻，但川流不息的人生列车却从来没有停歇过。小镇就像火车站，任何时刻都有几百个人生在此交汇。拎着一小包忧虑或不信任的人，匆匆跑过容易滑倒的青春长廊的人，慢慢拖着一大皮箱伤痛的人，刚从充满希望的郊区赶来的人，看着列车时刻表发愁的人，急于到站的人，心灵像一张小餐垫的人，衰老的面孔像日晷的人，在无边无际的虚无中登上子弹列车，不顾一切奔向海角天涯的绝望孤单的人。逐渐的，每个人都遇到了每个人，不论文明或见面，在他们最害怕最绝望最孤单的时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到自杀防治和危机救援中心，简称生命线。那儿的电话在电话簿或张贴在小镇各关键地点的海报上都很容易找到，但它的位置却是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仿佛在那儿工作的人隶属于某个神秘教派。他们的名字不能说，他们的年龄恕难奉告，他们的职业连暗示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绝望的人，见或也有陷于绝望中的正常人。那栋建筑物的地址不可透露，辅导员出入都小心翼翼，有时甚至鬼鬼祟祟。但在那栋建筑物里，人生的血肉脏腑、小小的哀伤、触目惊心的灾难轮番上演，一幕幕扩张与收缩交替的情绪风景快速变换。前一刻它膨胀到规模一如记忆犹新的刚果战争，下一刻它可能瑟缩在宿舍房间的角落里悄无声息。来电者与辅导员的面孔必须用面具遮盖，但我可以跟你们说说他们的挣扎。那栋建筑物也是如此，我不能描述它的外貌，但我可以跟你谈谈它内在的生活。接下来的故事来自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为了让来电者保有隐私权，我改变了他们的名字、行踪以及生活的一些相关细节。生命线的同事也善解人意地帮我检视原稿，确保来电者个人资料的机密性。如有任何雷同，主要来自人类经验与情感的共通性。既然报章媒体已报道过，我就不打算掩饰他们的故事。电话室位于这栋盘根错节的老屋顶楼，不论怎么放轻脚步，木头楼梯总要嘎吱嘎吱地响。一度是乳白色的墙壁、楼梯、窗框、门户、木头嵌板都在岁月中消退成一种暗沉沉的浅褐色。所有这些嘎吱声、透风的走廊、曲折的楼梯都予人一种安详古老的感觉。 楼下是行政办公室和辅导员的会议室，楼上有一间厨房，一间带淋浴设备的浴室、辅导室，以及另外三间办公室。一天黄昏，我爬上楼，耸着肩膀卸下背包。生命线所在的房间有两张上光橡木板拼成的书桌，摆成 L 型，墙壁是淡褐的底色，手持鸡毛掸蘸油漆，撒上绿色和白色的碎点儿。定睛望着他们，时间久了，就觉得仿佛看到雪花落在茂密的蒿草中。一道阴影，或许是兔子急奔过干草丛。这里仿佛是旷野，不是市区里的房间。一张铺着绿色棉床罩的长靠椅，白天充当沙发，夜间就是职业人睡觉的地方。我把背包放在床上，挥手向新来的辅导员弗里达打招呼。他正沉静地跟一位来电者对话。他60多岁，身材瘦削，是位音乐教师，泛灰的金发梳一个马尾，蓄着刘海。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房间都很平凡，满铺着一条棕白相间的机器制斜纹地毯，毛都已经磨光了。靠近门口处有块奇形怪状的污渍，像一个狮子鼻的男人往左边看的侧脸。角落摆一张绿绒布的小沙发，另一个角落里有条金黄色的后脚凳，边上沾了线，填充物都冒了出来。黑色钢制档案柜装着本月记录、转介信息、紧急电话号码、简报资料。每张桌子正中央各摆一部电话，旁边有盏黑色的弯景台灯，提供额外的照明。桌子后面有更多的档案与卷宗，一个褐色盒子里装着辅导员联络卡，一个黑底红字的收音机数字时钟，几个小碗装满各色巧克力，一只银红两色的手电筒，桌上放着一个从来不开的空气净化器，一本美国传统大词典，一本经常翻阅的绿皮记事簿摊开着，等待下一笔记录。所有来电记录都依照日期、时间、辅导员姓名排列。一本红色封皮的紧急救援资源大全档案夹，指点辅导员有关急救程序乃至附近桥梁等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的信息。一个本来好像放电动工具的开放式钢制书柜上有成捆过期的自杀与危及生命行为杂志堆置在各种书籍杂志之间。有个黑色的老式收录机蹲在地板上沉默不语，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旁边就是一把鸡毛掸子，门柱上挂着一个灰色的标准型削铅笔机，不远处的门上钉了一个大型挂历，供辅导员签名排班。累死人了。弗里达放下电话说，他用手揉揉前额，把刘海向后拢了拢。玛丽乔今天不好过，我们谈了大约1小时，我都快麻痹了。他用双手撑在桌上，慢慢站起身。快结束时，我就快把记录写好了。他把一张纸塞进档案夹，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用疲倦的声音说，再见。再见。我应声在桌前坐下，椅子犹有余温，我坐上去时它发出海豚似的吱吱声。黑暗刚刚开始笼罩全镇，在我的头上方，一个有叶状石刻图案的蝶形玻璃灯罩遮住了两个灯泡，柔和泛黄的光线洒满室内。天花板一角挂着一个银色的平衡吊饰，17只海鸥静止不动。我用力吹了口气，鸟儿就开始在空中滑翔。